喂， 喂， 嚟啦！ 哎呀，今日咧，我哋啊，俾啲我哋嘅网友话我哋迟咗啊！ 系啊，话我哋去咗厕所， 系啊， 咁啊， 好啊， 系咪啊？ 嗱，今日我哋啊，今日去到第五集嘅呢个血案解封啦，继续有我荣少， 系仙人， 系我系 Evan， 系啦，咁啊，继续解封啲血案啦。嗱，今集咧，我哋咧就转一转个形式， 嗯， 我哋咧今集咧就侦探少少， 好啊， 我哋讲呢个咧就绑架案，嗯、我哋讲呢个咧个名叫做连环。连环啦、啊，死亡嘅绑架， 系 咁连环咧呢、這个字咧，大家听落咧，就我哋跟住会讲两单绑架案咧，就大家慢慢细心咁听。 加连环两个字劲啲咁解啊嘛， 咁其实咧系有原因嘅，因为咧啲绑匪咧最厉害嘅地方咧，佢就唔系绑你一次， 食过翻层味， 系啊，绑完再绑。咁、嗯、啊，我哋去第一张图先， 系0101唔该。 嗱，阿老师呢、這个系乜嘢嚟噶？呢、這个 三郎案 啊，吊咗三日郎喺度， 系 系啦。呢一、這个咧，其实系剧照嚟嘅，系八十年代尾咧，咁就一套戏啦，叫做《三郎奇案》。 系 咁正式咧，呢件案件咧，其实就发生喺呢个五十年代尾、六十年代头嘅，就 九年 系啦，横跨咗几年嘅。 系啊， 咁点解我哋会出呢张图俾大家睇咧？就系呢张图咧，其实有几个意思嘅。 系。 第一样嘢，佢就讲咗呢单案件系同一个狼有关嘅。 嗯。 第二件事咧，就系三个喺度做紧啲咩嘢咧？ 就问吊， 俾人吊瓜咗。 嗯。 第三样嘢咧，就系三个人点解会变咗狼咧？咁、嗯、大家就慢慢听落去啦。 再揭晓。 好啦，翻翻嚟先。 系， 翻翻嚟先。喂，一讲三郎案咧，我谂咧、嗯，如果系即系四十岁以上啦，唔好话廿几岁嗰啲啦，一定听过。 系， 因为喺即系我自己而言咧，由细到大咧，就睇过几套呢啲咁嘅嘢，一套啊，起码两三套，仲要系有啲电视剧嚟嘅。 系 呢件事其实喺当年嚟讲，算唔算好轰动啊？ 轰动， 嗯， 系啊，同埋佢嗰种。佢嗰種嘅後屘電視成日都學佢嘅啦，即係佢點樣去喂啲人話你話綁咗我信你嘅啦，即係佢嗰個橋我哋慢慢講啦， 係啦係啦， 嗰條橋成日俾人抄嘅啦。 嗱 ，Evan 嗱，我哋呢單三郎案咧，嗱你係編劇嚟㗎，你係做編劇， 嗯， 其實我諗成個案件啊。 系 成个结构咧、嗯，我谂比你编剧当中仲难想象、啊。 其实咧，佢中间啲人物嘅交割咧，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复杂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所以其实嗱、嗯，反而咧，我感觉上面啦、嗯，我睇咗呢个嘅案件咧，我感觉上面咧个警察咧，其实系做得好少嘢嘅。 系 基本上就系话佢自己侧边，佢总之里边嘅人喺度内斗啦，咁跟住就成件事原本都唔系查绑架案嘅， 系 无啦啦。就话喂有人死咗，咁跟住先至话，原来有人绑架案啦，咁成件事出咗嚟嘅。 系啊，所以 好离奇嘅。 三郎案咧，我哋咧会花一节多啲嘅时间咧，我系慢慢讲、 啊， 我唔敢急，因为点解咧？ 查先 呢一件案实在太多转折点啦，牵涉嘅人太多啦、 啊。 好啦，嗱，我哋去埋第二张图先啊。嗱、这、呢个咧 又系三只狼啦， 系啦，又系三只狼啦。嗱、嗯、呢、这个就系啱啱三郎奇案嘅另外一个嘅我哋叫做 poster 啦，个海报啦，咁样好翻嚟先。好啦，翻嚟先。嗱咁啊，正式开始讲啦。嗱，讲三郎案咧，第一件事我哋要讲咧，就要大家要认识一个人先。 嗯， 个人咧就系呢件案中嘅主要。嘅死者系啦，点、 嗯、 我话主要死者咧？咁其实作其他死者， 唔止一个 就喺呢件案之中咧，就冇咗命嘅吓。咁、呢个人咧叫黄应求。 嗯， 好啦，讲黄应求咧，咁呢个人咧本身系一个富家子弟嚟嘅。 系啊， 咁佢爸爸咧就叫做黄石斌。嗱、嗯，点解要讲埋黄石斌咧？系完全系有关嘅。 系。 当年呢单三郎案咧，又叫做双黄案。 嗯， 点解双黄案咧？就是、因为佢两父子轮流俾人 绑完个仔又绑老豆， 系啦，都唔够两年年纪时间咧，就绑完个仔之后绑老豆啦。好啦，嗱好啦，喺五十年代尾嘅时候咧、 嗯， 其实阿黄石斌啦、黄应求啦，佢哋呢一个家族咧，其实都有钱人嚟嘅。嗱、 嗯， 佢当年嘅统计，佢哋咧系做咩生意咧？石油、 嗯、 金融。 嗯， 保险， 呢啲全部都係咧 揾食， 到今時今日都係揾大錢嘅行 業。 係啊， 能源啦、金融呢啲啦、錢啊，咁好多錢啦、 落網。保險嗰個年代就窄細啲，冇咁好揾嘅。因為你同人講話，喂你買份保險啊，但你釘咗咧，就你啲家人都受惠啊。 咁我覺得係去到而家呢個叫做基層都買保險啫。我諗嗰陣時保險就喂，我運緊一打鑽石過嚟咁，呢啲保險啊，呢啲 就 賺錢啊。 人壽保險啊，嗰陣時就窄細嘅。 冇錯啦。 我谂嗰阵时买啲系啲大型少少嘅保险啦。嗱，咁嗱，今时今日如果我哋有一千万身家，唔 系 好多钱啦，买层楼都唔止一千万啦， 但我都冇。 但系当年咧，一千万就好多噶啦。 五九年一千万就好劲啦， 讲紧可能成，可能讲紧成一千倍嘅。 我记得，我记得我哋嗰、那個、我深水埗嗰个铺，我老豆深水埗个铺位五八年买嘅，三万蚊。 三万蚊，但系当日咧，阿黄石斌佢哋嗰家人咧系有几钱身家咧，系、 啊、 超过三千万， 咪咯，咁、哦、你谂下有几恐怖？ 一千间铺、啊，如果你而家香港一千间铺嘅话，系买到好多，唔系一条街系一个区， 系啊， 一个区嘅地铺， 系啊， 一百一千间， 嗰阵时买一个 number 唔系好多钱嘅，即系一栋四层咁样唔系好多钱嘅。 以前啲楼咧唔系逐间卖，系逐 个 number 咯， 一个 number 系啊， 一 number 就成栋， 一栋 地下嘅， 系啊，连埋地下咯。 系啦，咁就变咗咧，佢哋其实好有钱。咁、但系咧，呢、這个阿黄应求咧，其实佢哋阿黄石斌佢好多个仔女嘅，其中黄应求，佢就主力都系帮爸爸打理生意啦。 系。 咁但系最紧要一件事情咧、就是，佢亦系除咗系中意即系做生意之外咧，其实佢都好中意去玩嘅。 系 咁啊，成日中意去跳下舞啊，识下女仔啊。当然佢有仔女啦，成啦咁样嘅。好，我哋去第三张图先。嗱，右手边嗰个咧就黄应求啦。咁啊，惨遭谋杀，灭尸 灭口 嘅灭啊，系啦，即系毁尸灭迹啦，应该咁讲咧嘅死者啦吓。好啦。左手边嗰个邓天福咧，整我哋会再详细讲嘅。嗱，黄应求咧，右手边呢个咧就官仔骨骨呢个啦。好翻翻嚟先。好啦，好啦，咁呢一个阿黄应求咧，佢就俾人有一日喺五九年咧嘅六月十九号凌晨翻屋企嘅时候， 系 我哋讲一讲系凌晨啊嘛，咁夜翻屋企咧，就因为十八号嗰晚咧，佢就去咗跳舞。去咗边度咧？就叫仙掌夜总会。 仙人掌。 仙掌咪呢一首，仙掌咁呢、个夜总会咧，就喺呢、这个湾仔嗰度嚟嘅，喺六角酒店附近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就住喺清风街嘅啊。咁啊，自己就揸车翻屋企啦。咁揸车嘅时候咧，就俾人哋笠咗去。咁啊，笠嗰班人咧，全部都戴住呢个，即系当时就唔系戴面具啦，之后就戴住面具，就叫自己叫野狼啦。笠咗之后咧，咁佢就喺几日之后咧，咁就佢哋个家人咧就收到封信。当日嗰个信咧个名好得意，叫打单信。 系 点样叫打单信啊？ 打单信系啊，我唔记得咗添。打单信系有个理由。 你讲过嘅 吓？ 你讲过嘅？ 我讲过。 系啊，当然喺第二个节目度，我听你哋讲过啦。嗱，咁样嘅打单信咧，其实就系、如果以即系帮会嘅培语咧、我哋讲声俾我听，咪叫单声嘅。 哦，系系、 打单信即系话咧，我话啲嘢俾你听，但打单信呢个字咧系有勒索嘅意图嘅，系啦，就即刻打单信俾佢。 死啦！我讲过都唔记得添， 冇错，记咗几百集节目，其实唔多。好啦，咁唔紧要啦，咁跟住咧。最恐怖嘅地方咧，就系话嗰个打单信咧，即系个垃圾信咧，入边只耳仔 落 咗喺度嘅，血淋淋嘅。咁当然啦，仲有其他嘢啦，咩打火机啊嗰啲，其他阿黄应求唔同嘅随身物品，咩车匙扣啊、笔记本啊、笔记簿啊，同埋个车牌喺度。咁呢啲嘢咧，点解要寄翻去咧？俾翻呢一个阿黄应求一家人咧？ 一定知道喺我手上啦，个人 系你要有识认噶嘛，唔系唔信你噶嘛，大佬。 系啦，咁呢家人咧就当然系好担心啦，好惊啦。咁而绑架咗呢个黄应求咧，其实喺十九号、二十号嘅时候，其实佢嘅车就揾得翻嘅，就喺西环嗰边潮光街边揾翻嘅。 哇，佢揸到咁远。 其实都算远，因为当年咧潮光街嗰度咧系比较荒芜少少、偏僻少少嘅地方嚟嘅。 你以前攞嚟劏牛又牛棚嗰啲，谂下几鬼荒谬，荒芜 系啦。咁但系咧最紧要就揾得架车啦，咁人唔见咗啦，咁跟住就就开始就勒索呢个家人啦。好，我哋可以去第四张图先。嗱， 呢一件事咧就係遇害始末。點解我話遇害始末咧？就是、因為後來咧，和應球係釘咗嘅。係係啦，而佢遇害咧都有幾個版本嘅。我轉頭就慢慢就同大家講啦。好，翻翻嚟先。好啦，咁当然啦，咁你话要俾钱咩？咁佢哋嗰家人就喺度半信半疑啦。咁哇，你咁恐怖点点点？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，呢家人咧虽然话有钱，但竟然咧系冇俾到赎款嘅。 冇俾，系佢老婆筹咗10,000蚊翻嚟。 筹咗50,000蚊翻嚟。 筹五万。系啦，系佢老婆筹咗翻嚟。 你 讲 冇错，系得佢老婆筹期啫。 系啊， 就话呢50,000蚊花红嘅圆筒咧，如果有人揾到黄影球，我就俾佢。而警方咧当时亦出30,000蚊嘅圆筒咧，就系揾呢个黄影球嘅。 80,000蚊， 系啦，总数80,000蚊，系啦。咁后来咧，嗰30,000蚊咧就过咗一段时间就变咗5,000蚊嘅，就少咗嘅。但系一路都其实一路所讲就系唔知点解，黄石斌系冇攞过好大嚿钱去赎个仔嘅 嘛， 系咯，系个仔女多嘛。你今日甩我呢件又俾，听日甩嗰件又俾，我俾到穷。 其实呢个都我觉得都有可能，同埋我觉得可能会唔会系佢唔好信， 系 唔好信邪咧？ 系啦，唔系好信佢俾人甩咗。 我都觉得系， 或者佢净系识得去蹦测蹦啦。以前就追窄使咁啊，一穷就捧着龙，二穷就顶门风，三穷就上舞厅蹦测蹦。呢啲即系 呢啲系咪叫摆门啊？ 唔系摆门啊，即系会整穷人噶嘛。 哦 即系馴你啲钱啊！ 明白， 买就捧着龙啊，嘥钱噶嘛。 系啊， 包拗颈啊，顶门风又系大镬噶嘛，你真系搵唔到钱噶嘛。啊、三就上舞厅，喂，以前上舞厅好贵啊，大佬啊。 咁系啊，烧金窝。 系咯，摸到只手仔嗰阵时，唔知使咗几多钱噶你。 系啦，嗱，咁我哋讲翻啦，咁跟住咧，呢班野狼咧就用呢个名啦，就去就整封打单信啦，最后署名叫野狼。 啊、 好啦，咁咧，后来咧。一路以嚟，即一路打后咧，其实黄影球都冇再出现过嘅。咁、好啦，咁当中咧，后来调查咗出嚟咧，就发觉其实黄影球揾到尸骨啦，就知道死咗啦。咁、其实成件案下黄影球嘅死亡咧，就出现咗三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咧就系话佢遭毒打致死嘅，因为咧揾到条尸嘅时候咧，啲肋骨系裂咗嘅， 系 有啲微裂嘅，即系俾人挨咁中系咁中啦。第二个版本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三郎佢哋咧，即系嗰三个人啦，阵间先讲我哋个名啊。三郎咧。就声称佢系因为想逃走嘅时候自己碌咗落楼梯， 系 咁样死嘅。 碌落楼梯冇理空骨裂嘅， 咁又唔知啦。碌楼梯，好啦，第三个版本咧就系咧呢个就法医由法医官认为系咁样死嘅，但系呢个当然咧当年嘅法医个技术就 算啦， 就系真系 断估啦， 都未有科学鉴证， 即系唔系咁准确啦。 系 咁我就话佢咧就俾人哋咧喺后脑度一个铲搏来搏死嘅，系啦，即系后脑嗰度爆咗嘅咁样。好啦，咁呢三个 版本 你知啦，当年嗰啲新闻咧啊，先人你都知啊，以前咧做报纸 系 三成真相。七成是咩？ 系作出， 所以份份报纸写嘅都唔同嘅，系啦。 唔系以前真相都足啲，不过就文笔就唔同。 系 你个译音都唔同嘅，分分钟如果系外国人就你中意尼克逊，我就尼克松系呢度同你唔同嘅。 咁啊，即系好似家咁样啊嘛。 系啦， 好啦，咁啊讲开三郎嘅话咧，就三个人啦。嗰三个人就系马广灿啦，当年系35岁嘅。仲有李伟咧就31岁，同埋倪炳坚就32岁啦。老实讲。以我所知咧，成件案咧，佢哋个口供讲嘅嘢咧，到后来喺报纸报道咧系少出入嘅。个口供咧，佢哋后来讲嘅话咧，其实佢哋个组织有九个人嘅。九个人啦、啊。咁、当然啦，后来就拉就拉呢三个。踢晒所有罪都踢晒落呢三个嗰度。系啦，咁样。 以前冇得唔入晒嘅，你知啲电话簿厚薄，揼到你认噶嘛。 仲有头发水 咧？头发水啊，干冰啊，乜都齐啊。大佬50年代、60年代未有廉署唔揼到你口啊。 系啊。 系咪 最紧要咧，拉到人嘅话咧，最即系其实佢哋想破案啫。 系。 你拉十个，同埋拉一个，总之有人认头就叫做破案啊嘛，系嘛？ 系啦。 好啦，咁好啦，咁呢三个人咧，其实咧，佢哋呢三个人咧，其中一个阿李伟咧，就同呢一个王家咧系有亲戚关系嘅。嗱、听清楚个关系啊，因为开始复杂啦。李伟个姑姐，就系、是、黄石斌，即系黄应球个爸啦。黄石斌个细佬个老婆， 哦、 即系弟父， 即系弟父。 系啦，李伟个姑姐姑妈姑妈，李伟个姑妈就系、是、黄石斌个。弟父，清唔清楚先？ 清楚。 理论上咧，所以咧， 黄应球同埋李慧咧系同辈， 嗯， 所以咧李慧咧叫黄应球咧做阿哥嘅或者表哥，嗯，但实际上系完全冇关系嘅，呢啲系远房之中嘅远房亲戚。 系 好啦，嗱，点解要讲李慧呢个人咧？因为李慧咧以前喺香港咧，即系嚟到香港啦揾食嘅时候咧，咁佢就曾经试过咧就去王家嘅屋企度打过工嘅， 嗯， 好啦，打工咧就由55年到57年打咗两年工， 嗯， 呢两年入边咧个薪金咧就真系凄惨啦，得25蚊一个月， 25蚊都唔算太差， 但系你要对比翻噶嘛， 唔系都系普通嗰阵时都60-70蚊嘅啫一个月， 系啊，诶， 总之四分一， 系， 即系总之教车师傅咧，阿倪炳坚嗰啲咧。100几蚊一个月嘅， 系啊，喂，教车师傅嗰阵时好吃香噶嘛， 咁啊系，咁啊系，阿司苏灿都100几蚊个月喎， 啊 啊啊，马光灿 化妆， 系佢做化妆， 系啦，马光灿就做呢个 化妆嘅， 化妆嘅，成日帮人黐须嘅， 系，因为以前嗰啲做大戏又要，做古装又要， 嗯， 古装好盛行， 嗰啲五柳长须一定要黐噶嘛， 诶。另一樣嘢 ，Ava， 我諗會好想知佢嘅黐須咧，其實包括鹹片嘅，包括幫女人嘅下體黐須嘅。 哦，哦， 嗰個年代有咩？俾老毛咩？應該唔俾。 咁就唔知啦。總之我睇 年代先開始， 我睇幾份資料都係咁講嘅。 係70年代先開始有嘅啫。 我話嗱，講到一半已經夠鐘， 夠鐘啦。 係， 好複雜呢單話。我第二節再同大家講。 嗯。